晴天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 家在中国由祖海所演唱。下面请听曾静演唱的《二泉引》，宋祖英所演唱的《官兵有爱歌》和彭丽媛所演唱的《掌声与喝彩》。 呼唤你，君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对联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兄弟去潮来，